中佛佛他常叫我们惜福啊，道理在这里啊，你惜福就长寿啊，你60年的这个福报嘛，你爱惜，你不糟蹋嘛啊，换句话说省吃俭用啊，到了60岁了还有剩余的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佛教我们大家要惜福啊！啊，你们看看，看看这个，弘一大师讲演集。给我们开导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他惜福啊，小弟子们惜福福慧双修啊，这多重要。这些道理我们常常看到啊，弘一大师讲演集在台湾印过很多遍，大家都喜欢啊，印来的时候赠送给赠送戒缘，那么自己为什么不知道做呢？为什么不肯学呢？啊，印了很多本叫别人学，我自己不必学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所以一切万物之形成通是从众生妄想分别心而有的，这一堕到有里面，妄之邪见就一天一天的直升了啊，一天一天在增长。妄念当中第一个产生的依报很大，正报身体很小，这是邪之见呐！第二个呢，身很大，心很小，本来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现在变成啊，一包大，正包小，身体大，心量小，变成这种情形了。给诸说完全颠倒了啊，真是经上所讲的一迷为心啊，决定或为色心之内，这种迷叫根本迷。你要想开悟，你要把这个迷关打破啊！前面经文我们念过，不知色身 外极山河虚空大地，闲事妙明真心中无，譬如澄清百千啊，这个大海，岂知为人业伏偶体，莫为全朝穷尽银波。这是第三件的经文呢。那是说的真话啊，一个人能够承认啊，能够相信啊，我们的色身，色身之外的山河大地，整个的太虚空，全是我们自己真心里面的东西啊，所以在没有办法讲的时候，我们举做梦的这个比喻啊，全都是梦境啊，啊，在做梦的时候，有自己身外有山河大地，有虚空，这些东西从哪来的？还不都是你自己心变出的梦境啊？整个的梦境就是你自己心，整个心变成了梦境，全体是自己一个人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讲堂上不知道讲过了多少多少遍，啊，你们也听得太多了，啊，听多了就变成老生常谈了。听来听去，还不就这么几句话？这几句话，你听上一万遍、十万遍、一百万遍，多不多？为什么没开悟？这些话了，都是在冲击你那个雾门，即使把你这个雾门撞开了，开悟了，这个话就不要再听了。没有开悟，不妨天天听啊，听一遍，提醒你一次。别看这个老生常谈，三天不听啊，就迷惑颠倒了，增长无明，增长邪见啊！天天在听啊，无明邪见还是不断的增长，还没有办法再把它终止住啊。所以佛要说法四十九年了啊，菩萨罗汉祖师大德天天在讲堂上讲经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像昨天我们在华严经给诸位提示的讲经目的，头一个就是希望建立大家的自信心啊，华严经四科嘛，信邪行正，头一个是建立信心啊，没有信心决定不能理解啊，这个是一定道理啊，解了以后我再来相信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先信后解啊，然后这个解与信 是互相增长的啊。但是开头啊，总是信一分，再解的一分，然后再解的一分，又信的一分，信的一分，又解的一分，这个解与信啊，互相登上的啊，互为因果。完全没有疑惑了，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，就《金刚经》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啊，如果诸位果然是能够体会到这个境界啊，见虚空变法界原来都是自己大觉心中之物啊，是真心变现之物。你们想一想，你这个心平不平等？你的心在一切万法上还有没有差别念头？没有了，没有差别念头了。就像古人讲的，一经作器，器器皆经啊，千千万万种这个器皿花样不同，都是经啊，这不生分别，全是经吗？啊，是平等心现前，清净心现前，慈悲心现前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就得大自在啊，万法具足，能生万法啊。那你要不信，那就没办法啊，只认为自己这个身体是自己，自己身体以外的不是自己，好像你做梦一样，在梦中，梦中只认识自己身是自己啊，自己身外之身体以外的不晓得那是自己，心没变现，不知道啊，这叫迷失本性啊。真正觉悟的人，是不是见到了，这个见到叫大乘位的见道，圆教初住菩萨啊，在念佛里面，诸位要晓得是理业心不乱啊，你刚刚证得理业心不乱，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啊。他所见到的境界跟楞严经讲的一模一样啊，这是刚刚见到，就好像做梦的时候忽然觉悟到现在在做梦，晓得自己在做梦，整个梦境是自己心变现的，全梦就是心，全心就是梦，这就等于圆教初住菩萨忽然知道明白了啊，这叫见道无疑 啊。这个时候心在境界里边真正平等心升起来了，就是菩提心现前啊。菩提心是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啊，圆初住的菩萨菩提心现前，菩提的觉心呐、啊，不迷了。真明了觉海信成缘 觉就是心，用心太大太大了啊。前面讲那个太虚空，在大觉当中啊，也好像应偶法了啊，把我们的真心比作大海啊，我们这个虚空不过是大海的一个水泡泡而已。你说心量多大？虚空怎么能够跟心量相比？不能相比的，不成比例呀。何况虚空里面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，真心离体，大觉海中，他的心是清净的，尘是清净，是圆满的，没有欠缺。圆满清净的大觉。本来就是妙不可言的，圆成这圆妙啊！啊，经里面称之为本妙啊，像《妙法莲华经》里面所讲的。讲这个妙有十个意思啊，我们在《法华经》的经体上讲过，啊，为什么它妙呢？妙是心体虽然是空寂，它能现一切幻象，虽现这一切相，这个相又不是真正有啊，所现的一切相，一切相当即即空，相有性空，这体空。我们讲体相，大家好懂啊，相有啊，体是空的，空有又同时。不但空有同时，而且空有同一个处所，同一个处所又同时，这是真正的妙啊！啊，你们几个人能够见到这个妙法呢？啊，诸位是这个妙法的。法法皆妙啊，无有一法不妙啊。换一句话话说，任何一法同时同处，空有不二，像华严经里面讲的六相同时啊，同时同处，十旬同时同处，这个真正叫妙啊！那么这些本妙的这一切法，都是从大觉而生，虚空 虚空也是大觉所生的，一切的妙法又依虚空而离。啊，虚空里面第一个就是建立的星球，再以星球呢又安离众生，啊，有情的众生众，无情的众生植物矿物都要以星球而住。正是经上所讲的，以无住本立一切法，啊，立是建立，啊，佛法建立实在上就是讲显现的意思，这样甚深的事实真相，啊，甚深之理，几个人能明了呢？几个人真正能够领会得到？不能通达这个道理，不能够明白事实真相，于是他在境界里面怎么能够不迷？迷就是起分别之种，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，在一切法里起分别执着就是迷，啊，迷了以后啊，总是愈迷愈深呐，不容易回头啊。像唯识里面所讲的，啊，这一迷了真心之后，就叫做无明业相。从业相呢，又升起了见分、相分。由见相呢，再生六粗相，愈迷愈深。所以诸位把这个事实真相原理原则明白了，才晓得经上这一句借依空所生。那么诸位想想看，空所生的还会有吗？不会有啊。如果是再从有所生，哎，那倒你也说这个东西真有，还说得通啊。依空所生，所以佛法特别是在中国的禅宗顿教法门里面所讲，顿教法门讲悟，他悟什么？顿教悟的什么？啊，大彻大悟了，悟的什么？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 借依空所离，六祖说本来无一物，本来无一物就是空的吗？六祖问本来无一物，所以禅宗的宗旨叫你悟什么呢？无有一法可得，你要在世出世间法里有一念心，我要得到一点什么，你了，你不会开悟。只要你有这一念心，你还要经无量劫又无量劫，啊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都不会开悟。啊，跟现在一样。恍然大悟了，世出世间法无有一法可得，你就大彻大悟了。啊，经里面讲这个境界，你完全都懂得了。没有一法可得，你追求个什么啊？一天到晚在起心动念的追求，到后来说一场空。啊，俗话常讲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，人生一场梦而已啊。你真正想通了，与佛法就相接近，有那么点影子了。啊，佛法之可贵，就是这个事实真相明白，心清净，无依无靠无求无得，心经到最后无智也无得。所以禅宗标榜的悟，悟无所得。啊，如果你在这个祈求欲望这种心生起来了，你把心经念一句无智也无得，提醒自己啊，这就叫啊般若观照啊，晓得一切法里面无智也无得啊，只有愚人啊才是有求有得了，他怎么能求啊？啊，真正有功夫的人，有见地的人，他晓得啊，无智也无得，这是真实话啊，不是方便说，是真实说。啊，下面两句说：我无灭，空本无。宽福诸三有，这从比喻上说的，那个水泡泡啊，消失了，破了，消失了，空也没有啊，这叫真正本来无有啊！你以为真的有虚空啊？大觉海中本无虚空，那你还有什么有的？换一句话说，空有都没有。不但这些有为法没有啊，无为法也没有。 刚才说了，空怎么现前呢？迷了自信啊，这个虚空是阿赖耶的无明业相。永嘉大师说，绝后空空无大仙，无明业相也破了。这个两句文里面含的意思也非常非常之多啊，这个几首偈的确是言简意赅，言语很简单，意思无有穷尽啊。像刚才比喻上说，迷了大觉啊，就是迷了本性。把本性里面的常寂光啊迷了，迷了常寂光就叫无明。可见的明与无明是不二的，一桩事情就是真如本性，悟了的人真如本性就是明，迷了的人真如本性是暗，明暗是一不是二啊。悟人看他是明，迷人看他是暗啊。迷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悟的人心不动啊，这一点主要想着，迷是心动啊。你看经论上都是这样说的啊，一念妄动啊，而有无明啊。可见的什么叫无明？无明从哪来？无明是心动，无明就生了；心不动，无明不生。啊，无明是这么来的。你在境界上动心了吗？像为师所讲的演变这个过程啊，变成我们现前这个样子啊，这个世界啊，这样的一个环境啊，依报正报的环境啊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啊，自己变现为自己受用。那么我们再从粗一点的境界上讲，你现在的心地慈悲善良，你变现的境界是好的啊，是善的，是美的。你心地不慈悲不善良，你所变现的这个境界是险恶的啊，是苦恼的。虽然这是极浅显的道理，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够体会得到。也得要微细揣摩啊，才能够体会到 这个境界。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命运，改善我们的环境，从哪里改起？从你自己心地上改起。为什么不能从环境上改呢？这环境根本没有，实际讲空的啊，是妙有啊，不是真有啊。从心上改啊，你要不相信这个道理，你打开历史啊，中国历史也好，外国历史也好，你打开来看，中外这些政治家啊，宗教家，大学问家，天天都想什么呢？把这个环境改好，让大家呢这个生活都能过得舒舒服服。结果改了怎么样呢？越改越糟糕。啊，改到现在，你们看看报纸上，啊，这几天所登的每一艘这个核子弹，越改越多。到最后啊，核子弹一爆炸，整个地球都毁灭掉了，都是他们在那里好心呢，要改造世界啊。要给我们带来幸福啊！不知道从心地改呀、啊，从外的环境上改，不可能啊！这是颠倒了。佛法懂得这个道理，儒家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儒家的教学防微杜渐啊，儒家的教育是讲心地功夫啊，啊是讲道德仁义礼，讲这个从内心里面建立一个和谐美满幸福的世界，从这里建立啊，啊没有说提倡啊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军事啊，什么样的这个政权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，没有说的道德仁义礼里面去建立啊。你看两种方式，一种从内心修，一种在外面境界上来建立啊。那么在这我们这一个时代里面，可以说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哪个办法对，哪个办法不对，这看清楚了啊。佛法告诉我们境随心转啊，每一个人心地都善良，每一个人都晓得真正明白事实真相，一切法不可得啊！大家在这个社会上不必拼命追求的嘛，每一个人的心安理得了，道理得到了，心就安了。道理没有得到，心安静不下来啊！啊，心安理得了。境界是众生大众共同业力变现的。那是所变呐、啊，先是能变呐、啊，要改在哪里改？在能变的那个地方就改，所变的那有什么改头？那没办法改了。 啊，能便是因呢，所便是果啊。从哪里改？从因地上改。啊，因善，果也善。因不善，果怎么会善？刚才讲了，这一段经义很长，啊，我们下一次还是要从这两句来讲起。那么这个寄送啊，刚才说过含义非常深啊，可以说整个佛法的纲领，文殊菩萨一句话说的清清楚楚啊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寄送里面的意思要了解啊，帮助我们建立修学的基本态度啊，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好，今天讲到此地。